为你读歌，读一首属于你们的歌。 偏见，作词徐世珍，读歌人吴周彤。我手心的温度渐渐在离开，你口中的谎言慢慢能明白，早知求也求不回来，即使最后只剩残骸，心不会更改，没有祝福我明白。看凋零的玫瑰在静静发呆，朋友对我责怪，要我放得开，固执对我是种虐待，越爱得深越难抛开，爱是种偏见，如果可以再重来，我明白爱情已经超载，爱的完全坏了姿态，你冷眼看待，就像是种伤害。我好像站在无人山隘，全世界都抛在外，明知你不再回来，我早已明白，我早已明白。 我手心的温度渐渐的离开，口中的谎言慢慢能明白，早知求也求不回来，即使最后只剩残骸，心不会更改，没有祝福我明白。看凋零的玫瑰在静静发呆，朋友对我责怪，要我放得开，固执对我始终虐待，越爱得深越难抛开，爱是种偏见，如果可以再重来。我明白爱情已经超载，爱得完全坏了姿态，你冷眼看来就像是

在旁边。